金色的房子。金色的小河边有一座金色的小房子，房子里呀，住着一个漂亮的小姑娘。每天早晨，她都要提着小篮子到花园里去采花。这一天，小姑娘又要去采花了。她采着采着，一只小山羊跑进来对她说： 小姑娘，你早呀，你的金色的房子可真好。 小鸟看见了，也飞过来说： 小姑娘，你早呀，你的金色的房子可真好。 接着，小狗、小猴也来了，都说金色的房子真好看。小姑娘一高兴，就和他们一起又唱又跳，玩得开心极了。快到中午，小姑娘要回家了。小山羊、小狗、小鸟、小猴一直把它送到了金色的房子跟前。小鸟说： 小姑娘，我好想进去玩玩啊。 小姑娘摇了摇头： 不行，你到处乱飞，会把东西打坏的。 小狗说： 我可不会乱飞，小姑娘，让我进去玩玩，可以吗？ 那也不行，你老是叫啊叫的，吵死了。 我们既不会乱飞，也不会乱叫， 总可以进去了吧？更不行了，你们喜欢跑来跑去，会把我家的地板踩坏的。 小姑娘再也不理他们了，一转身进了屋，砰的一声，关上了大门。小姑娘坐在家里，觉得屋子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儿也不好玩。她看了看自己的玩具，可刚拿起来又放下了。这些玩具她早就玩腻了。唉，真没意思啊。这时，她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阵歌声和笑声。开窗子往外一瞧，哎，是小羊他们在小河边玩得正热闹呢。小鸟天上飞，小狗地上叫，小猴和小羊跑来跑去，在玩警察抓小偷。小姑娘悄悄地打开门，轻轻地来到他们旁边。小羊和小鸟看见小姑娘，连忙说： 小姑娘，我们一块儿玩吧。 小狗和小猴也朝她拼命招手。小姑娘羞愧极了，她想了想说： 你们到我家去玩好吗？ 大家愣住了。小鸟问： 你不怕我到处乱飞吗？ 小姑娘摇摇头。小狗问： 你不怕我吵你吗？ 小姑娘又摇摇头。小羊和小猴问： 你不怕我们跑来跑去的吗？ 小姑娘用力地摇摇头，笑了。大家顿时欢呼起来，全都来到了金色的小房子里。他们又是唱歌，又是跳舞，又是捉迷藏。静悄悄的小房子一下子变得热闹极了，里面的笑声传得老远，一直传到了天上。太阳公公听见了，也高兴地笑弯了眼睛。